我们都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智能化的一种模式和一种思维方式。 嗯， 所以在产品我觉得主要呢是解决了店通属来讲很多的一些运营成本吧。 嗯，这是对于一些餐饮店来说解决了运营成本。 对， 那对于用户或者是消费者来说，对于他们又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嗯，我觉得 C 端用户呢是比较简单的。第一呢，我不需要获取我什么信息，我不需要任何的关注和任何的下载。但是呢，你要给我的便利呢可能就是好玩快捷，不需要等候，体感好。然后我知道你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的，然后附带优惠，这我觉得是 C 端用户该怎么讲该得到的东西。所以在整个这个用户的体感上我们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我觉得用户是上帝，所以我们应该给他最简单最直接的回报。我们分为两种场景，一种场景呢就是扫码点餐，因为现在一线城市的支付已经达到60%以上，线上支付，所以也就是说60%以上的人在选用互联网支付模式。 对， 所以呢在整个这个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当中呢，我觉得扫码进行点菜已经是一个客户非常认可的这么一个过程，已经步入这个行程里面。所以在扫码之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一种体感，就说第一呢，我无需任何的这些什么要注册呀、下载呀，在这上面呢，我们只需要一扫码，然后点好菜自己就可以支付了，然后你又可以得到8折或7折的优惠。在这上面如果你传统的模式点餐呢是没有优惠的。那么我们也在促进互联网点餐的一种消费模式。跟我们合作的商家也都是愿意这种模式跟我们进行合作。所以商家非常愿意，他得到了客户的这种频繁的这种消费，然后呢客户非常愿意，他得到真正的实惠。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系统的一个定位吧，就 C 端满意 B 端愿意。 C 端满意 B 端愿意。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体感上的一个定位。 那其实在餐厅啊，扫码来支付这件事情也不新鲜了， 对， 那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商家在做这件事情。 对， 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些竞品啊，像二维火以及客如云都是跟我们在做同一件事情。相比较的话，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或者跟他们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呢每个公司呢都有它的优点，也都有它的优势。我觉得咱中国的市场别说这几家了，可能再有一个上千家，这种市场占有率它也未必能完全的去占有这个市场。我觉得咱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只不过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有一些行业的壁垒，就是我们拥有的一些优势。比如我们的优势呢是这个店家本身就有电脑，本身就有小票打印机，但是其他的公司呢可能需要重新再购买一套它的原版大包卖的。那我们呢考虑的是一种人性化服务，人性化定制，你不需要买电脑，你也不需要买打印机，直接上我们的软件，你就节约了你的硬件的开支。在这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的优势呢是我们打通了线上和线下，比如店里没有网，没有任何的信号，它也可以进行点餐。比如有任何的场景，又忘续费了，或者是有故障，那我不可能在饭口点的时候去让顾客等着我修好网。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做了一个本地打印，它可以和我们的线上，一旦连上网之后，数据还是同步的。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我们这个是一个先驱吧。我们通过了这点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之处呢，就是我们不需要下载和关注，这也是在 C 端用户上进行的一种考量。 站在 C 端用户的一个角度出发。 对。 但是对于 B 端来说呢，可能这些商家会不会就是我想让这些消费者来 关注 呢？ 对，在 B 端是有这样的这个考虑。但我们系统里面有这个一个强项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无需任何的下载和关注，我会在后台得到一个每一个手机扫描出来的码都是不一样的。我通过我们的系统可以收取到他的客户信息，知道是谁点的，他的消费频率是多少，